唔练就跌得好快，同埋身形会涨得好快。哦、我啲运动员嚟，因为我似我妈咪，赖一赖我妈先。咁所以我个 gen 系真系呼吸都会肥噶嘛，所以我练要收翻身，我啲系苦嘅，系刻苦嘅。但我另一个苦就系因为我头先提过第五波嘅时候，我哋有啲时间要做一个 close camp， 我哋要运喺体育学院里边。咁嗰阵时我哋就好似做一啲选择，就系、是、Ida 你要工作，即、就、系、是、你要训练。Ida 你要见你屋企人，两样嘢系唔可以并存嘅，因为你混咗入去，你就唔可以同你屋企人一齐、嗯，哪怕系同佢食餐饭，咁当然可以 video call 啦，当然啦，但系 video call 我同澳洲都做到噶啦，即系但我哋本身大家都喺本地，但系就即系这么近那么远，我哋真系 最长时间你见唔到太太几耐咧？ 应该咁讲，因为我哋 lock up 每次都系两个礼拜个 cycle，、哦、可能我运10日、11日，然之后出去见佢两三日咁样，但系唔应该系咁样。我觉得喺香港系即系大家可以自由出入，然之后你每日咁 intense 练，然之后你可以同屋企人食餐饭或者真系见你想见嘅人，呢、嗯、个我谂都系我自己觉得系紧要。但系之前嗰两个月就有啲时间，你就系、是、啊，好似要做选择咁样、 嗯， 哪怕你系继续追你嘅梦想，尊重你嘅职业，你去运起自己，或者定还是你要见你屋企人，呢、啊、两者系唔可以并存嘅。原来喺我个时间，咁、嗯、我啲苦系咁样咯。 咁譬如媽咪可能哇煲咗靚湯，咁、可唔可以送去體院俾你㗎？ 就應該唔可以，因為我哋連外賣都唔嗌得，因為我哋就全部食曬裏面。 真係 close cam 喎，真係。 真係，因為佢驚即係出面入嚟都唔好講啲食物，即係可能個包裝袋或者係即係同外面真係唔接，咁所以係好嚴謹嘅。咁所以我都係 touch wood 先，我都係冇發生過任即係冇中過咁樣嘅。咁、但係。即系都会挂住屋企人咯，咁样、即系都有呢啲咁样。 所以嗰个苦就系呢一样嘢。 问多少少 detail 嘢，我纯粹八卦啫。我想问咧，嗱，你哋练习嘅时候就梗系唔会戴口罩啦。咁、但系咪喺个 cam 即系嗰个咁样嘅叫做环境当中咧？咁、你譬如练完之后，你喺体院里面行嚟行去啊，咁嗰啲你系咪都要戴翻口罩噶？ 要。其实我哋净系喺球场先可以摸口罩，即系哪怕、即系。 哇，咁啊真系苦得好紧要。 我哋自己有时做 gym， 因为都系保护自己，我哋做 gym 都会戴住口罩添。 系 不过就是要做一啲 cardio 嗰啲训练，或者真系打波，我哋就即系会摸口罩。即系因为始终打波都系羽毛球队同羽毛球队嘅事，咁我哋都叫做控制到。譬如如果我哋做 gym 咁样，咁就 会 有其他 队， 咁我哋都系会戴翻口罩。所以都是严谨的，成件事都 是严谨的。即是跟我们的生活其实没有分别，不过你再惨一点就是你家人都见 不到人， 连 外卖都没得叫，即是跟隔离没有分别了，接近。 我相信 隔離都可以送外賣噶嘛，你喺酒店隔離 啊嘛， 係啊， 即係所以做一個運動員真係唔簡單嘅。即係雖然咧，頭先我哋喺咪後咧就話好羨慕梁啟強，仲話點解我哋細個唔諗住做運動員可以 周 飛， 可以周遊列國喎， 但係就係要咁艱苦。而阿 Daniel， 你其實參與呢個運動，或者呢類呢個咁樣嘅訓刻苦訓練幾多年啦？ 我做運動員就十二三年，全職運動員都唔，因為我哋到2017年開始殘疾人士先有全職，咁一開始其實我已經係第一批已經係，咁所以做咗全職運動員都5、6年時間。 咁而大部分嘅生活啦，即係當然啦，即係隔離啊、戴口罩呢啲就係好呢幾年嘅事啦。但係其實都係好刻苦噶嘛， 刻苦同埋你自己對自己要求咯。因為唔知兩位主持人點睇，好多人覺得殘疾人士嘅運動員或者殘疾人士嘅運動佢係唔專業、我都承認有啲地方係嘅。因为始终我哋发展比较后啊，即系冇专业发展。但系如果我哋作为持份者，我哋都唔显示得自己好专业。即系我喺你面前一嚿东坡肉趴咗落肚，你都会觉得，咦，原来真系唔使好修身或者唔知。所以 比喻又几好。 所以我要求你哋觉得我好专业嘅同时，我要真系显示到我个专业俾你哋。咁所以都自己都会规范自己几多嘢咁样嘅。 系，即系呢个我谂就好考一个人嘅斗志，同埋特别系 Daniel 头先阿梁勤都讲啦，香港得一位。 系啊， 即系轮椅运动员嘅呢啲嘢，冇人教你噶啦。我谂你自己对自己嘅要求啊，对自己嘅嗰个 discipline 啊，其实都 纪律啊， 即系都系自己俾自己嘅。呢个系 好多都系嘅，都系嗰句啦。你最想达到啲咩？你最想每一个人都 respect 你之余，都 respect 你嘅运动，或者 respect 所有残疾人士嘅运动员。咁你咪要自己做好自己咯。咁咪去学。其实有好多伟大嘅运动员或者有成绩嘅运动员，佢有一个。佢哋係 role model， 佢可以有個樣板喺度俾你去學。咁爭在你有幾堅持喺度學，或者你有幾想做到嗰件事咯。 一天一天日日夜夜面對面，既相處也同眠。